遇水成冰，阿能遇水成冰，冰混成水。嗱，水遇冷炎就结成冰，遇呢个暖咧就变成水。水嘅湿性变唔变啊？不变。翠炎，水系翠炎成冰，性不变，叫做翠炎不变。啊，虽然呢个性呢、这个水嘅湿性不变，但佢能有能够翠炎嘅作用，翠咗呢个暖炎咧，佢成水；翠咗呢个冷炎咧，佢成冰。啊，水咧就流通，通畅无阻嘅。等于乜嘢呢？等于翠正炎成为法界通畅无阻的。水呢是以这个冷炎呢结成冰，冰呢是障碍重重的不通的。等于乜嘢？等于众生以着这个染炎呢而成障生，而成众生障碍重重的。无论做众生也好，做法也好，这个水性不变，即是说这个状性不变，做众生受种种的苦恼，状性不变，性化是有种种的快乐，种种的功德，水状性亦不变。啊，这个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，就是中道了义无弃论法。以功地性粗为大地，细为微尘，自连虚尘，色比极微，色边际上，七分所成，更色乱开，即实空性。啊，呢度咧就讲地水火方嘅性同微相。哦，相就有分别嘅，性系冇分别。呢、这个性就系二类状性。哦，地大的相有粗有细，粗的就是大地，细的就是微尘。若果再将一粒微尘分析呢，分析为七分，哦，叫做极微。再分析这个极微为七分的话呢，叫做乱开，乱于这个虚空。那即呢个分析呢个极微所成嘅连开层啊，已经系属于呢个色法嘅边际啦，不可能再分。哦，如果再将呢个连开层啊，一粒微尘分开七分，又叫做极微；极微再分七分，叫做连开，连近于呢个虚空啦。再分这个虚空连开层的话，成虚空了，再无可分，是色的边际上。阿能，若此乱开色成虚空，东至虚空出生色相，以今萌然又和合故，出生世根之变化上，而且公此一连开层用几虚空和合而有，不应乱开合成乱开。这里呢就是破这个和合。啊，你阿能说嘛，世根之法是由四谛和合而成嘛。现在先讲这个色法。啊，这个色法最小最小的就是微尘，微尘分开七层就是连开，就是极微，极微分七层连开，连近于虚空，再没办法可分了。那你现在看看，啊，这个分这个色相呢就可以变成这个，再分就变成开空啦。咁啊，咁样呢你应该知道这个开空呢就是能够出生这个色相啦。等于水可以成冰，冰混成水的道理咁样。咁而家你阿能啊话由和合而产生世根之变化相，你看看这个乱开层亦是色法之一，应该是由和合而成，你说由和合而产生世根一切法嘛，乱开层亦是和合，亦是色法之一，这个乱开层由什么和合而成呢？不应该说由虚空和合而成这个乱开层， 点解呢？这个虚空是无形无相的，怎可以以空合空而成这个释法呢？或者说是合空不能够成这个释法，唯有合这个释法可以成释法。那这个连开层是释法，你合几个连开层合埋一个连开层呢？你说一切都是和合而成的嘛，这个连开层有几多个连开层和合而成呢？你想想，如果有几个连开层和合，合埋来合埋来，合而大啦，是吗？而合而大就不是成连开层嘛。你说一切法都是和合而成嘛，证明这个连开层不是和合而成。连开层由虚空和合而成，空无可能合成空的。如果连开层由连开层一层一层合成，而合而大，又点系离开层？一合咧就变咗微层，微层变咗呢个大地啦，点会变成离开层呢？证明呢个和合冇可能产生一切法。哦，由离开层识入空者，用几色相合成虚空；若色合是合色非空，若空合是合空非色，色又可色，空云何合？啊！再讲啊，这个由连开层分析就入开空，连开层是色的边际嘛，再分就变成空的啦。那么呢，当知咧呢个色相咧就产生开空咯，由呢个色层翻到最后就变成空，咁啊系咪色相产生开空咧？咁啊，究竟用几海色相和合成空咧？咁嗱，譬如话由微尘变成极微，极微变成乱开，乱开再翻就系空啦，啊，色层变成空啦，咁而家。用几多个色，你说是和合的嘛，用几多个色相合成开空呢？可不可以啊？若色合依色是，而就越合越大嘛，怎会成开空呢？世间上呢，最对绝对没有说合色而成空的道理啊。这样是色法，这样是色法，合迷离，越合越大，越合越大，没可能成空的。所以世间没有说啊，所以咧就话欲色合是合色非空啦，哦，而合而大唔系空。若空合是咧合空非色咯，世间上咧亦冇话用个空合成色嘅，用呢个虚空合成呢个虚空，而合而空，系嘛？根本冇可能合成色。呢个咧系破乜嘢？破四谛和合而有嘅呢种道理系唔啱嘅。世间嘅色法，虽然不可以合为成为虚空，但是呢又可以分析为虚空，但是虚空呢是不可能合为色法，空既不可能分析为色法，亦不可能成合为色法，色亦不能够和合成空法，可知世间一切不是和合而有的。你阿难说世间一切皆由四谛和合而有，这种道理是不对的。以言不知，以来藏中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从而发现。哦，呢度咧，以言不知，以来藏中，就系戚迷，话你阿能啊，系根本就唔知道以来性之中，啊，根本就系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。而内藏性呢是众生本具的理性，亦即是真义自性，但是阿难同埋众生一向都冇知。点解？因为无此个知，所以叫做言本不知。众生本具的而内藏性本嚟就是乜嘢？妙觉理体中嘅，本嚟就是妙觉理体。妙觉理体之中呢，无法不盖，无法不用，心体不变叫做义，有随缘的作用叫做内，体用不出于一心叫做藏，无法不 容納就叫做宗，所以七大都包容於二類眾宗。這種道理你阿難同為眾生一向都不知的。現在我告訴你聽，因為二類眾性之中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這個就是顯宗道理。清淨本然，周遍法界，是顯真體理。隨眾生心，應所知量，從而發現，是顯作體理。因為阿難要求法開示中道無氣論法，所以法向下呢講地水火風空根色都是即空即假即中，現三體理。因為真俗中都不離開這個狀性，空假中為是一心，因此呢這一科是顯一心之理。一心的理本來是清淨直滅的，怎可以說是因緣自然呢？因為阿難問法嘛，雲何因緣自然自而區排笨？法話現在我所顯的是真體理、俗體理、中體理，三體理為是一心，一心之中具足三體理，怎可以說是因緣自然呢？二類狀是七帝的性，七帝是二類狀所蓋的相。現在講地帝呢就是屬於色法，這個色法呢亦是二類狀中所蓋的真色。這個二類狀中所蓋的真色呢是離開一切相的，離一切相，它的相呢就是真空，它相就是真空呢，就是真空呢，所以叫做性色真空。這裡就是《心經》所說空色即是空，現在這個世界上所有一切色法是有形有相的，這些有形有相的東西是二類眾性本來具足的，二類眾性本來具足的色相是真空，是真空，不是有這些物質的，是具足有這種相。即是等於什麼呢？這個電影的相，你再將張相插下去得不得呢？得。前那棵相不外後那棵相，譬如這裡這個影下，我再給一些紙下去插下去得不得呢？得。它容許它，因為它沒有形相嘛，如果它有形相呢就阻礙字，但是它沒有形相，只是一個影子來的，沒有實質的，沒有實質你放什麼下去都可以，是不是？咁即係話二類狀性中呢係蓋咗七大嘅相，係一種影子嚟嘅，冇實質嘅，所以呢佢容許一切法。呢、這個二類狀性中所蓋嘅七大嘅相呢係真空，叫做性色真空。性色真空即係心經所講色即是空。二類狀中啊，七大嘅知法嘅性呢虽然是空一切相，是没有相的，但是七帝的相就是二类众性之中所具的真性妙色，真性妙色，所以叫做性空真色，亦即是心经里面所讲空即是色，亦即是即空即有，若空若有都是性，都是真，既然是性是真，又何必讲因缘和合呢？这就是破这个阿难所讲的四谛和合而成一切法。所以法话你原本就不知道这个二类众中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。 清净本愿呢，就是说这个藏性啊，不是经过修行之后然后清，也不是洗过之后呢然后整，不假造作的，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所以叫做清净本愿。众性呢无事不周，即是三世都有的，无次不变呢，即是十方都有的，三世十方所有众生同具这个二类众性，因此说周遍法界是显这个性之体量，它量有几大啊？二类众性究竟有一丈大呢，因为一尺大呢，因为是几丈大几里大呢，是说周遍法界无所不在的，它的体的量呢是周遍法界无所不在，又是清净本愿的，这个就是真谛理。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从业发现，咁呢个系显嘅性之用，系命作替理。众性本来系无形无相嘅，但系能够随十法界众生嘅心，系随佢心去作种种嘅业，咁于是咧就发现种种嘅相。所以这个就是真正法法，在这个性的性的那个本性来讲呢，清净本愿周遍法界，在但是它有随缘的作用，所以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从业发现，因为有这种作用呢，我们有所作为了，就可以由众生变成佛，由这个佛性迈了佛性而成众生，所以这个是作替理。如果只是讲真替理呢，根本就不可能成立这个正确世间、有情世间、器世间。但现在有这个真替理之外呢，还有这个随缘的作用，所以有作替理。有作替理，所以有十法界众生，有善有恶，要修要正。性之用呢，是命作替理，随众生的心生出种种的法。假使更是随无上众生的心，随佛的心，佛的心是怎样？是究竟清净的心，究竟的清净的心呢，就应佛这种心所知的广大无行的量呢，就随佛所作的是什么业啊？是非有漏非无漏业，那所以就发现知佛的真性妙色。真性妙色是什么？是报生佛。若果随大道心众生，是谁啊？菩萨。随菩萨大道心众生的心，他的心是怎样的？是即悟净而迷染。怎么说呢？菩萨是觉悟的友情，觉悟了的即悟净，但是呢他随着来度众生，叫做迷染。随着度众生的心，咁而应其所知广大嘅量，所以呢就能够作到亦有漏亦无漏嘅业，佢随众生随机应变作亦有漏亦无漏嘅业，发现菩萨嘅妙庄严嘅色。若果随自利众生呢，就是二乘人啦，即迷染而悟净嘅心。二乘人呢，跟我们一样，最初未学法的时候呢，是迷的，是染污的他的心，但是当他学法之后呢，就清净了。所以即迷染而觉悟了清净的心呢，所以应其所知的有行量的广大的量，随他所作是无漏的业，因此呢发现清净无漏的色。若果随三界苦恼的众生呢，我们的心是什么心啊？完全是迷的，是染污的心。咁应我们所知呢， 有限的，很狭劣的量，我们所知是有限的。随我们所作有漏善的业，或者恶的业，或者不动的业，就发现人天同为三恶道的色。咁呢度咧就显呢个藏性，虽然系空啫，但系随缘嘅作用，所以就有。但系世根人唔知道呢种道理啊，所以世根无知，或为因缘及自然性，皆是色心分别计度，但有缘事都无实意。世根系指九法计性分，除咗佛之外，佛知道嘅。我们不知道，菩萨都不知道很清楚，还有一些未知。无知就是无始觉智，藏教和通教和别教地前的菩萨现前未开发之见，所以属于无知。给人看这里好一点，藏通离教同埋别教地前嘅菩萨咧，系现前未开发之见，所以系属于无知。无知嘅缘故咧，所以咧就以呢个根本无明为因，有漏无漏业为缘，所以有三性嘅七谛之上。三性你知道啦，声闻缘觉菩萨三性之上，以知末无明为因咧。以有漏业有漏业为现啊，就有六道众生的七谛之上。十法界七谛啊，都是随众生的心量，每一个人的心量不同，因此呢，从他所发现的业种子不同，引生的现行之法亦不同。世间凡夫无知呢，妄想执着善恶的因缘，或者执着天命为自然，外道呢是执着天生事生为因缘，命替神我为自然，所以执着因缘自然。虔教二圣圣人呢亦无知，所以见有生死可了，有涅槃可证，所以或为自然。又二圣人执着界定位呢是为因，其他种种助道法为现，所以证得出世涅槃为自然。这些通通是无始觉的智，所以随着二大乐意识的心分别戒度，是属于片戒执成。但是片戒本来是空的，根本就没有实体的，只有开假的名相，都没有真实的道理。这个是显因缘即假即中，次第菩萨呢是明白地大即是众生，次第菩萨专门是去评这个大地的，去明后来呢以了个法呢告诉你，你评外面的地呢不如评你的心地啦，所以他呢就证得这个地大，哦，原来就是众生，因此呢他就尘嚣自然成无上道。讲到这里呢，是讲七大的相之中的地大。讲完了这一段经文呢，都很容易明白，但是呢就很 boring，很没趣味，是不是？但是呢道理很深，你明白了这些道理呢，你真的明白佛法了。哦，佛法不是只是讲空的，佛法也不是只是讲有的，哦，佛法是讲中道的。那我们要怎样去处理这个空方面呢？怎样做呢？怎样去进行这个有的方面呢？怎样去明白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，即是心经所讲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呢？你明白了呢，很多人呢是讲这个心经呢都有很多不同的讲法，哦。咁我認為《心經》所講嘅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同呢個二類眾性冇分別嘅，冇分別嘅。同時咧，有好多人咧講《心經》咧，究竟係觀世音菩薩講嘅，抑或佛講嘅？你哋話俾我聽嚇，觀世音菩薩講嘅，抑或佛講嘅？佛講嘅，理由 你又在《波罗耶经》里面，哪位说在《波罗耶经》里面落出来的，哪位说，请举手。 OK， 错了，《波罗耶经》是圆中法师生命最后到最后译出来的，译完《波罗耶经》圆中法师就拜拜了。但是《心经》呢，就圆中法师就译《波罗耶》之前译的，而罗刹法师亦译过的。罗刹法师是旧约时代的泰斗来的，圆中法师是新约时代的权威者，罗刹法师是旧约时代的泰斗来的，他都译这部经，所以呢我就要查藏经了。我在藏经里面查出这个三经有七页，七页之中都有二是我问，五页七页之中除了圆中法师和罗刹法师的人都有二是我问，一是佛在哪里哪里哪里哪里跟谁和他们一起，观世音菩萨又怎样怎样，然后呢就法呢加被舍利法去问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讲出来之后呢，亦有流通法，之后亦有流通法，法呢是在这个三昧而起呢，就印证观世音菩萨这样讲是对的，所以我心经里面的 讲义呢，我心经讲义讲到五种，有五点证明这个心经是观音菩萨讲的。藏经里面那些翻译者，他没有理由说制造一部经是说二是我问，一是佛在哪里，怎样怎样，观音菩萨讲，然后最后 最后又制造流通法，法呢从这三昧而起呢，赠这个观音菩萨讲得啱啦，咁他那几个译者没可能制造这些东西出来，是不是？是，现在有几位权威人物呢，大法师呢都是这样说，在《波罗耶经》里面译出来的。但是我查《波罗耶经》里面呢，有几个意义相同，绝对文字不同，意义相同，不是截落出来的，即是等于讲六道万行，这里又是讲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六趣波罗耶纲经亦是讲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你冇可能话嗰度都讲系响嗰度截落出嚟嘅，冇可能。有机会研究一下心经啦。嗱，讲到呢度啱啱够钟。